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7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5的第一页。复有一类，由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得念住修故，得念住未生令生故，得念住生意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即别所解。我们上次讲解辟俗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已经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辟俗约37道品中的七种观门，即别所解。请看课本的第27页。复有一类，由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得念住修故，得念住未生令生故，得念住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即别所解。子二别序诸迹分成两科，丑一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即别所解，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丑二约道品中七种观门，即别所解，就是辟除一所修的37道品中的七种观察法门，来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请看讲义15的第一页第一项，自下第二约道品37法，即别所解。从此以下的经文是属于第二科丑二约37道品法门，即别所解。此有两事，对第一科约六种善巧以及第二科的约37道品有两种解说。一云，前运等法约所证境，即别所解；后念住等依能证行，即别所解。第一种解释说，前面运等六种善巧，辟除是从他所证得的境界做有所得现观来解说，而后面念住等37道品，辟除是从能证的法、能证的行门做有所得现观解说。一云，彼诸辟除非但源于运等中六相，以为圣意现观境界。一元念住正断等法六种别相，即为真实现观境界，故不能了真圣意中一位相也。第二种解释说，辟除不但源于运等六种善巧中的六句意相为所证境的有所得现观，以为是圣意无所得现观的境界，并且辟除也缘念住正断等37道品法中的六种句意的差别相为所证的境界， 作有所得现观，妄计为无所得真实现观境界。因此他们不能了知真实圣意地相是遍一切法一微相的。故解结云，或有比丘正见念住及念住相等寂自所得。所以解真密经的这一段经文在解结经是翻译作或有比丘正见念住及念住相等寂自所得。由正见这一词就可以知道念处及念处相等六种别相是说所证的境界，所以解结经的解释是符合第二种解说的。又深密云，如是诸比丘取念住相说为正法，据说如彼。又在深密解脱经中这一段经文是翻译作如是诸比丘取念处相说为正法。从这个取字知道念处相是所取证的境界，这也是符合第二种的解释。详细呢可以去参考解结经与深密解脱经的经文所说。丑二这一科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淫一，曰念住。一俗依四念住记别所解。复有一类，就是另外又有一类的一俗，由得念住故。四念住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种观法。必除观察四念住的总相是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是观察四念住自性相与差别相。得念住能至所至故，是指四念住是能至的法门，四颠倒是所至。得念住修故，这是总说观察修习四念住。修习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得修，就是未生善法修习令生起。第二种是习修，已生的善法修习使令坚住不忘，备修增广。第三种是除去修，就是已生的恶法要修习使令永远断除。第四种是对治修，就是未生恶法修令不生。这里得念住修是总说这四种修习中的得修与习修。得念住未生令生故，这个是单独说得修。修行人观察未生起的四念住观，渐次的修习使令生起。得念住生已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这是个别的解说习修。修行人观察已升起的四念住观，在反复不断地修习 使令官法坚固而不忘失，并且再努力加倍的修习，使令所修的功德能够增长广大。记别所解，必除由四念住六聚义有所得县官，升起了增上慢，宣说自己所证的境界。请看讲义十五的第二项。言念住者，为四念住，即深受心法。此处经文所说的念住，就是指四念住，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下面引用经论解说念住的得名。一正理论七十一云：何缘于慧，立念住名。慧由念力，时令住故。在顺正理论第七十一卷中说：何缘于慧，立念住名。四念住的四种关门，都是依智慧来观察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所以应该称名为四慧住。可是为什么经论中却要安立为四念住的名相呢？慧由念力时令住故。回答说，由于念力能够帮助能观察的智慧，使令智慧安住在身受心法所缘境上，所以称名为四念住。俱舍二十五云：毗婆沙师作如是说，慧由念力时令住故，理时由慧令念住尽，如实见者能明记故。在俱舍论第二十五卷说，毗婆沙师就是著作大毗婆沙论的论师，他们的见解如同前面的顺正理论一样，慧由念力时令住故。他们认为修习四念住时，念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是由念力来摄持观慧，使令智慧安住于所言境上观察。理时由慧令念住尽。这下面所说是俱舍论主他提出的不同的见解。他说，其实要按道理来说，实在是观慧的力量使令念力住于所缘境上，如实见者随智慧如实观见身受心法的境界，能明记故，于是念力才能与所观境界明记不忘，所以称名为念住。依毗婆沙第九十六云：由念势力悉除自体，故名念住。自体即是有漏五蕴，要由念住悉除彼故。在大毗婆沙论第九十六卷说， 由念势力悉除自体，故名念住。悉除自体是慧的作用，要由念的力量摄持智慧，才能安住于所缘境的自体上，分析审查，除去颠倒，所以才名为念住。自体即是有漏五蕴，所缘境的自体就是有漏的五蕴身。凡夫于此自体上升起了四种颠倒，要由念住悉除彼故，必须要修学四念住，于有漏五蕴的身、受、心、法上观察分析其自相与共相，来除去彼四颠倒。一制度论第十九云：随顺智慧，圆中止住，是时名念处。在大制度论第十九卷说，随顺智慧，圆中止住。查大制度论，应该是念随顺智慧，圆中止住。念是随顺智慧力而在所缘境处止息安住，所以名为念处。一瑜伽二十八云问：念住何意？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十八卷说，称名为念住是要表达什么意义呢？答：若于此念住，若有此住念，皆名念住。回答说，称名为念住是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若于此念住，经常瑜伽师地论是若于此住念。这是从此所缘境来安立念住的名称。第二种意义是若有此住念，这个是从此念住的字体与住伴来安立念住的名称。于此念住者为所缘念住。瑜伽论做于此住念者，这是解说念住的第一种意义。于此住念是说在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上安住其念，所以说是所缘念住。由此助念者为若慧若念摄持于定，是自心念住，所于相应诸心心所，是相杂念住。这是解说念住的第二种意义。由此助念是说由禅定力所摄持的慧心所与念心所，是修习四念住的自体性。在小圣的论述中，多数只说慧是念住的自体，而在瑜伽师地论说慧以及念都是修习念住的自体，所以就名为自信念住。 其余在修习四念住时，帮助会及念同时相应而起的众多心所法，就是相杂念住。相杂的意思就是共同升起的意思。譬如说，同时一定会有五遍行心所升起，定心所也会升起，所以这些都是相杂念住。这以上是解说念住的得名。变体性者，依萨婆多以慧为体，若大圣以念慧为体。现在分辨念住的自体性，依照一切有部的宗义，念住是以慧心所为自体，而依大圣的宗义，念住是以念心所与慧心所为自体。念心所是以铭记不忘为他的自性，慧心所是以检责是非为自性的。故杂集论实云，念住自体者，为慧即念。由佛经中有余生等随观言，即有念住言故，如其次第。在杂集论第十卷说，念住的字体就是慧心所与念心所。由佛经中有余生等随观言，即有念住言故，如其次第。随观在 C-beta 大正藏的杂集论是寻观，而在杂集论述记中是用随观一词。这里是引用佛经中的智较量来证明念住是以慧即念为自体的。由于佛在经中说明四念住法门时有余生等随观的说法，生等就是指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随顺身受心法来检责观察，就表示是以慧为自体。如果是用余生等寻观的文，这个寻是循序与周遍的意思，余身受心法循序做周遍的观察，这也是以慧为自体性。即有念住言故，又在经中佛有念住的说法，由念力而安住于身受心法的所缘境上，这就表示是以念为自体性。因此由智较量证明说，念住是以慧即念为其自体。一余伽云，若慧若念摄持于定，是名自信念住。又此复三种，一闻所成，二思所成，三修所成。闻思所成为是有漏，修所成者通有漏无漏。 这就是引用上面《瑜伽师地论》第28卷的文，来证明修习四念住时，由禅定力所摄持的慧与念是念住的字体。又从观察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用功修行时所升起的有漏与无漏的善法，也都摄持在念住的名字当中。又此复三种，如果依慧心所来做分别，可以有三种不同，就是第一种闻所成慧，第二种思所成慧，第三种修所成慧。其中的闻所成慧与思所成慧是属于有漏位，而修所成慧在修行还没有见到圣道之前是属于有漏位所摄持，而在见到以后就由无漏位来摄持。就释文中文有六句，生密经有七句，于第六句开为两句，为念处生已住，即不失修行相。在解生密经约念住关门这一科的经文，同样的也是以六句意来做解说，可是在生密解脱经中却有七句。这七句呢，就是将解生密经中的第六句分开为两句，就成为了七句。这两句原册书中说是念处生已住，即不失修行相。今查生密解脱经这两句的经文，应该是有诸比丘取已生四念处为不失修行相，故说为正法，以及有诸比丘取已生四念处增广修行相，故说为正法。对比解生密经的经文，生密解脱经的这两句呢是比较合道理。解结经文依真谛记开为十句，真谛三藏翻译解结经约念住这一科的文，在真谛记中将它分为十句来显示十种意义。真谛记云，问曰：今亦或有比丘正见念处等十句，欲何所显？好，在真谛记中提问说，在经文中或有比丘正见念处等共有十句文，这十句文是要显示什么义理而说的呢？答曰：为显实义说此十句。回答说，经文说十句是要显示十种义理。初句正见念处者，即是境界念处。第一句经文或有比丘正见念处，这是指境界念处。这就是前面瑜伽师地论所说的所缘念住。在 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界上安住其念。第二，念处相者，即是自性念处。第二句经文，念处相，即是指会即念，是修习四念处的自体性，这是自性念处。第三，念处对治者，显念处道所治四道。第三句经文，念处对治，是要显示身受心法四念处所要对治的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第四，念处对治道者，显能治道，即是杂念处治四倒故。第四句经文，念处对治道，是要显示能对治道，即是杂念处治四倒故。在《大毗婆沙论》第187卷中说，所缘念住、自性念住及相杂念住中的相杂念住能断烦恼，而所缘念住与自性念住能够引发相杂念住，所以说是杂念处能对治四颠倒。在真谛三藏翻译的四谛论中，相杂念处它就翻译作杂念处。第五，念处修习者，即是修念处方便道。第五句经文，念处修习，就是指在方便道修习四念处。方便道中最殊胜的就是暖顶忍施第一四加行位。第六，未生念处正见念生者，即是无碍道为八忍。第六句经文，未生念处正见念生，是指十六心见道中的无碍道，又称为无间道。八忍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各有法智忍与类智忍两种忍，就称为八忍。第七，已生念处正见念住者，即解脱道为八智。第七句经文，已生念处正见念住，是指十六心见道中的解脱道。八智就是四谛各有法智与类智两种智，就称为八智。第八，不忘失，即是修道乃至金刚心。第八句经文，不忘失，就是指见道位以后进入了修道位，直到修道位的最后一刹那，金刚心摧破一切二障种子，都是属于不忘失。第九，增长者即无学道为金刚后心。第九句经文，增长是指金刚心后一刹那就证得了无学果位。第十，圆满者即神通道三轮立物也，为神通即心正教。 第十句经文圆满是指佛的三种神变教授，依此神变威力教化利益众生，是三轮利物。第一种是神尽神变，就是神通，佛能现种种神通境界，使令众生对佛升起极尊重心，由此而能专心听佛说法。第二种是即说神变，就是即心，佛能寻求闻法者的各种心行差别。第三种是教界神变，就是正教，佛能随顺闻法者的善根与堪能性，以及他能悟入的程度而为他说正法，对修学者给予细理细机的教诫。如四念处有此十句，四正勤乃至八圣道利益如此，据说如彼。如同解结经中说四念处有此十句文，三十七道品中其余的四正勤乃至到八正道等道品，就如同此四念处为例，也都有十句来显示十种义理。据说就如彼真谛记所说。经解不尔，一一法门立有六句，初二句准运因之，下有四句不同运等。现在依解深密经是不同于真谛记的解说，在解深密经中每一种法门照例都有六句义，此四念住法门也是如此。六句中的最初得念住故以及得念住相故两句，就如同五蕴法门初二句的解说一样，下面的四句就与五蕴法门的下四句不同了。言得念住能治所治者，显四念住能治四道，为生念住观身不净能治净道，受念住观受不乐能治乐道，心念住观心无常能治常道，法念住观法无我能治我道，广如瑜伽二十八等。在经文中说得念住能治所治故，是要显示四念住能够对治四种颠倒。四念住是能治的法门，而四颠倒是所对治。修习生念住，观察外身朽秽不净，就能够对治于世间不清净升起的净颠倒。修习受念住，能够了知诸受皆苦，就能够对治于世间诸苦升起的乐颠倒。修习心念住，观察心有贪嗔痴等种种的差别， 刹那刹那之间有众多不同品类的心生起与灭去，就能够对治于世间无常法升起的常颠倒。修习法念住，观察五蕴自相与共相，便能够对治于五蕴上执持我见的我颠倒。详细的解说呢，就可以去参考《瑜伽师地论》第28卷。言德念住修故等者，此三句文约四种修是四念住。解深密经经文，得念住修故，得念住未生令生故，以及得念住生已，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这三句是从四种修来解释修习四念住法门。然此四修萨婆多宗念住现前名为行修，亦名德修，起德能德未来种类名准德修。好，现在先依一切有部综议说明四种修。念住现前名为行修，亦名德修。过去未得的四念住功德，现在经过修行，使令四念住的功德得以现前，这就称名为行修或者是德修。起德能得未来种类名准德修，现在发起修习四念住，能够引发未来得到四念住的功德，也称名为德修。故据舍论26云，修有四种，一德修，二习修，三对治修，四除浅修。在据舍论第26卷中列举四种修的名字是：一德修，二习修，三对治修，四除浅修。大略的说，第一种德修是未生令生，第二种习修是已生令坚住与增长，第三种对治修是未生令不生，第四种除浅修是已生令除灭。如是四种依合法力颂曰：立德习二修，依善有为法，依诸有漏法，立智修浅修。提问说，这四种修是依止合法而安立的呢？于是在论中列举出颂文来做解说。论曰：德习二修，一有为善，未来为德，现具二修。论文解释说，德修与习修都是依有为善法而安立的。未来为德，未来的有为善法现在尚未升起，只能说是未生令生的德修所设。现具二修，现在未生的有为善法修行令它升起，这是德修。 现在已生的有为善法，修行使令兼助并增长，这是习修。智浅二修一有漏法，对智修与除浅修是依有漏法而安立的，有漏法未生令不生是对智修，已生的有漏法修习使令除灭是除浅修，故有漏善具足四修，无漏有为与有漏法如次各具前后二修。有漏善法因为是善法故，所以它具足了德修与习修，但是它是有漏法故，所以它也具足了对智修与除浅修，因此说是具足四修。无漏有为是善法故，所以具足前面的德修与习修，与有漏法是有漏故，所以具足后面的对智修与除浅修。若广分别如顺正理74活沙150说，详细说明有部对四修的宗义，可以参考顺正理论第74卷及大毗婆沙论第105卷。经一大圣诸教不同，在大圣论典中有不同的说法。若依集论第五、杂集第九，亦依四修、修念住等。依集论第五卷与杂集论第九卷中，也是依四种修来说明修习念住等道品。彼曰四正断名四种修，故彼论云：更辨诸道修之差别，略说有四种。为德修、习修、除去修、对治修。彼集论及杂集论这两部论是从四正断为例来说明四种修的。所以在杂集论中说，修习诸道品的差别大略可以分为四种，就是德修、习修、除去修与对治修。德修者为未生善法，修习令生，还没有成就的道品功德要修习使令生起得道，这是德修。习修者为已生善法，使令坚住不忘，备复增广，已经修习成就的道品功德要重复修习，使令他坚住而不忘失，并且要增长广大，这是习修。除去修者为已生恶不善法，使令永断。已生的恶不善法能够障碍造品功德的升起，所以要修习使令恶不善法永远断除，这是除去修。对治修者为未生恶不善法，修令不生。未生起的恶不善法要修习使令不生起， 是对治修。如是四种修差别相，随其所应，依四正断说。好，这四种修的差别相，就依相应的四正断相而说明。余伽六十六一同集论，余伽师弟论以六十六卷对于四种修的说法与其论是相同的。若依此经为初二修，名修念住，依此解深密经的经文后三句修念注意，是包含了得修与习修。言得念住修故者，总标二修。经文得念住修故这一句，是先总标举得修与习修。言未生令生者，别显得修。言生以坚住等者，别显习修。后面的经文说未生令生一句，是个别显示得修。说生以坚住等一句，是个别的显示习修。问如何不说后二种修？提问说经文中为何不说除去修与对治修呢？答：此中据说修诸善法，不说于恶不善法。回答说，在此经中所说的范围，只包含修习道品的善法，并没有包含其余恶不善法，所以就不说后二修。或可据四，前能至中是二修故。其实经文中也可以说是具足四修了，因为除去修与对治修就摄入在经文得念住能至所至故的能至中了。言得念住未生令生故者，准显扬第二云，未生善法未令生故。未生者未所未得，善法者未闻思修所生三慧，由无过意故名为善。未令生故者未令修得故。经文说得念住未生令生故这一句，可以依照显扬圣教论第二卷的论文来做解说。在显扬第二卷的论文解说未生善法未令生故时说，未生者未所未得，未生就是还没有得到念住的功德，善法者为闻思修三慧。善法是从闻思修学习念住所得到的智慧，由无过意故名为善。修学念住的闻思修慧本身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才名为善法。未令生故者未令修得故，如果还没有得到念住的三慧，就要努力修习才能得到，这是得修。言得念住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者，此习修文诸教不同。经文说得念住生以坚住不忘备修增广故，就是习修，在经论中有不同的说法。若准显扬有其七种， 一、以生善法；二、令住；三、不忘；四、令修满；五、令备修；六、令增长；七、令广大。在《显扬圣教论》第二卷中解说四正段中，就将这一句文分成七种段落来解说。故理论云，以生者谓以得故。显扬论中解说这句文的七种段落，第一种以生善法，是已经修行得到了念住的功德。令住者谓闻慧，令不忘谓思慧，令修满者谓修慧。此上三句显为守护以所得善。好，第二种令住是说已经得到念住的闻慧功德，要令其不失不退，坚固安住。第三种令不忘是说已经得到念住思慧的功德，要使令功德铭记而不忘失。第四种令修满是说已经得到念住修慧的功德，更要烁烁的重复修习，使令功德圆满。以上这三句文都是显示要守护以德念住闻思修慧的善法，使令不失去。令备修、令增长、令广大者，如其次第，故为于彼生之足故。第五种令备修是说已经得到的闻慧功德不于此而生知足，要加倍努力修习，才能使闻慧功德坚住。第六种令增长是说已经得到的思慧功德不于此而知足，要修习增长，才能使令铭记不忘。第七种令广大是说已经得到的修慧功德不于此而知足，要继续修习，使令修慧广大圆满。若依瑜伽二十八具足列明而不解释，好，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十八卷也有列举这七种名，但是论中并没有做解说。二十九文但有前四，缺后三句。好，瑜伽师地论第二十九卷的文中有以生善法、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圆满四句文，好，缺少令备修习、令增长、令广大这三句文。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有一类得念住故，复有一类得正断故，得神足故，得诸根故，得诸力故，得觉知故，当知一耳。丑二曰道品中七种关门级别所解，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淫二类是五门类同念住解释正断等五种观察法门。如有一类得念住故，好，如同有一类必除。一得念住故， 六句意，观察念住法门，以有所得先观，升起增上慢，来宣说自己所证的境界。复有一类，得正断故，得神足故，得诸根故，得诸力故，得觉知故，当知一耳。或有一类必除，一得正断故，六句意，好观察四正断法门。或者有一类必除，一神足故，六句意，观察四神足法门。或有一类必除，一得诸根故等六句意，观察五根法门。或有一类必除，一得诸力等六句意，来观察五力法门。或者有一类必除，一得觉知等六句意，观察七觉知法门。然后以有所得现观，升起增上慢，来宣说自己所证的境界。好，请看讲义实务的第三项。为如念住有其六句，正断、神足、根、力、觉知，皆有六句准上因之。如同四念住法门有六句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这五种法门也都有六句意，准同念住法门，就可推之。言五门者，一者正断，为四正断，即以生恶不善法，为令断故；于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令不生故；于其未生一切善法，为令生故；于其已生一切善法，为欲令住，令不忘失等。言五门者，下面解说正断等五种法门。一者正断，为四正断。第一种正断法门就是四正断。修行人修学四念住法门时，已能辨知一切障碍四念住的恶不善法，以及能对治道的善法。修行人怕自己有懈怠心，使令恶不善法覆盖其心，远离了信进念定慧五种善根，于是发起修行四正断。四正断是一以生恶不善法为令除断，于是发心策立自己勤加精进来断除恶不善法。第二，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令不生起，于是发心勤加精进，使他不生起。第三，于未生善法未令生故，发心勤加精进，使令生起。第四，于已生一切善法未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圆满，令被修习，令其增长，令其广大，发心勤加精进。 一，俱舍论云：何故说情名为正断？于正修习断修位中，此情力能断懈怠故，或名正胜。于正实测生与意中，死罪胜故，顺正理毗婆沙一同。依俱舍论第25卷提问说，四正断的字体既然是勤，也就是精进，为什么却称名为正断呢？回答说，于正修习断修位中，断位是断已生未生二种恶不善法，修位是修已生未生二种善法，正在修习断二恶不善法，即修得二种善法时，此勤力能断懈怠故，发勤精进的力量就能够断除懈怠心，所以称名为四正断，或名正胜。正断又名为正胜。于正实测生与意中，此最胜故。正是不颠倒，实是平等，测是不退，生与意是三业，于三业中遮止恶不善法，修得善法时，能够不颠倒的令心平等安住而不退却，此四正断最为殊胜，所以又称名为正胜。好，顺正理论、大毗婆沙论也都是做同样的解说。一制度论第十九云：或邪法正道中行，故名正勤。又云：四种精进心勇发动，故名正勤。在大制度论第十九卷说，破邪法正道中行，故名正勤。破邪法是指断除未生及已生的恶不善法，正道是指修得未生及已生的善法，行就是精进的意思。精进的破邪法修正道，所以称名为正勤。论文又说，四种精进心勇发动，故名正勤。不断恶不善法即不修习善法，是修行人的错误。修行人畏惧错误，所以要勇猛发动四种精进心，断二恶，修二善，就称名为正勤。变体性者，大小诸教皆以精进为体。大小圣的教义都共许精进是四正断的字体。言神足者为四神足，即欲勤心观三摩地。修行人在修四念住时，能使令观慧的力量增强，又在四正断修学时，能使令精进力增盛。由于智慧 与精进力强盛，定的力量相比之下就比较弱小。于是这个时候就加强修学四种禅定来摄心，使令定慧的力量均等。这四种定就是欲、勤、心、观三摩地。欲、勤、心、观是能够成就定的因，三摩地从此四因而生起，所以称名为欲、勤、心、观三摩地。四神足是说依此三摩地能够成就种种的神通功德，神通功德就称名为神。三摩地是神通的所依止，所以称为足，合起来就称名为四神足。因为有了神通功德，种种希求愿望都可以如意而得，所以又称名为四如意足。好，杂记论说，由猛力要欲、猛力恭敬为因得三摩地，是欲三摩地。由常精进修学，无有暂时间断为因得三摩地，是勤三摩地。心三摩地是说，由于前生曾经硕修定力，使令定心种子功能增长，就容易得定。由于种子力为因得三摩地，或者是说由一心专注持心为因得三摩地，是心三摩地。观三摩地是说由听闻教法依法观察内心检责测练其心为因得三摩地。依俱舍云，何缘于定立神足名，诸灵妙德所依之故。在俱舍论第25卷中提问说，因为什么因缘于欲勤心观三摩地安立神足的名称呢？回答说，诸灵妙德所依之故。好，诸灵妙德就是指众多种种的神通功德，称为神。三摩地是神通所依止，故称为足，合称为神足。有于师说，神即是定，足为欲等，彼因绝分是有十三，增欲心故。这一段要仔细听，大概才能听得懂。有其余论师，其实就是毗婆沙师，说神足的神是定，足是欲勤心观四种道品，彼因绝分是有十三，增欲心故。好，这个就是论主破除毗婆沙师的立论。毗婆沙师绝分十一加欲心故成十三事。在俱舍论中说， 37道品的真实事只有十种，就是慧、行、定、信、念、喜、舍、清安、戒与寻，这十种是十事。37道品中的四念住即慧根、慧力、责法觉知、正见，是以慧为自体。四正断，精进根、精进力、精进觉知、正精进，是以情为自体。四神足，定根、定力、定觉知、正定，是以定为自体。性根、性力，是以性为自体。念根、念力、念觉知以及正念，是以念为自体。喜觉知是以喜为自体，舍觉知是以行舍为自体，清安觉知是以清安为自体，正语、正业、正命是以戒为自体，正思维是以寻为自体。毗婆沙师认为声业、语业字体不同，所以将这二者分开，所以戒就成为了二种，其余的九种就与俱舍论安立的相同。因此毗婆沙师的觉分十事就成为11种。现在于师说神是定，就摄于定中，欲勤心观是足而不是定，所以欲勤心观就不摄于定中了。欲勤心观中的勤可以摄在勤中，就是精进中，观可以设在慧中，剩下欲与心这两种事加上11种事就成为13种事。所以依照他的说法就应该有13种事，可是于师他自宗安立为11种事，所以这种说法就为自宗义理。由此可知于师所说的不合道理。又为经说如契经言，吾今为汝说神足等，神为受用种种神境，分一为多，乃至广说，足为欲等四三摩地。此中佛说定果名神，欲等所生等十名足。又于师所说神即是定，足为欲等的立论，是违背佛在经中所说的智较量。如同佛曾在契经中说，我现在为你们解说四神足法门，神的意思是受用种种神通。譬如分一物为多物等等众多神境神变。又足的意思 是指欲勤心观四种三摩地。在此契经中，佛说神是由定心所修得的神通果报，足是欲勤心观所生的等时，也就是定。由此可知，神不是定，而是定果。因此于师所说是不符合智较量的。梵语中三摩地翻译为等时，就是平等时心的意思，也就是心专注在所缘境上，远离了昏沉调举等五盖，这个是平等的意思。心不散乱就是持心。等时是通于定心位与散心位的。等隐跟等智呢就围在定心位。那么这里讲的四神足呢，是应该是指的定心位的等时，因为能够引发神通的缘故。正理大同，顺正理论所说的与俱舍论大略相同。好吧，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老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十五第一页，最下面三行，刚才法师在解释说，为倒数第三后面为念住第六句开为两句，为念住生已住，即不修不思修行相，然后原点有引了出来哦。法师您后来说，对比解结经的文生密经生密解脱经比较何道理？ 可不可以解生密经的经文？ 解生密经，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他把它分开了，就比较合道理。 拆，就是开为两句比较 OK。然后第二页翻过来。第七行，第十圆满者，后面第七行后面，第十圆满者，即神通道三轮利物也。为神通，即心正教。刚才那即心没有听的，没有听清楚，可不可以再稍微提一下？ 即心就是说，我在说法的时候，他能够先观察说法者的各种的心行差别，然后说法。 还是不懂为什么他用即说神变这个 即心。在瑜伽师地论翻译是叫做即说神变，那么在这里圆彻书他用即心两个字。 那前一个神通神境神变这个，您有提到说佛是让显示神通的目的是让他对佛升起极恭敬心，可以专心听佛说法，所以佛显示神通的目的，主要目的是这个。 是，如果说我现在能够显点神通给各位看的话，我相信各位听法的时候就会更专心了，大概也不会缺课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不能显神通，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上一次课回去听，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感应的问题。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显示神通，那照您讲是他目的是这个嘛？专心听佛说法。啊，我们后世有时候为弘法利身，有些人会，但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气力，就契机吼。可是为弘法就是去讲一些感应的事情，请问法师你有什么看法？ 每个人有不同的讲法嘛，我没什么看法，就是他高兴这样讲，就有人高兴这样听，就很好啊。我个人是不太讲这些，因为我对于这一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对神通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因为我想我以前讲曾四平也讲过，神通是很好，但是如果你使用神通的时机不对的话，就容易把众生的心引到神通上面去，而忘记正法。对，佛这边他显现神通的目的是要让众生专心听佛说法。那么佛他有这个能力，知道在什么时候显现什么样的神通，能够让众生专心听法。那我本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比较不讲这些事情，因为一讲的时候，大家就会把心放到想到神通那一方面去，就不容易集中在法这一上面。 学生有一个角度哦，就是关于梦，我们知道应该它是属于非量，但是于学师也有提到说，圣人可以，他有那个威神，可以让众生做特殊有特殊因缘的特殊的梦来警觉他，可是。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我们也没办法证实他，我们做的梦是到底是非量还是？如果我们事后想起来，甚至把它，我们认为自己偏激，认为他是圣人，教戒我们说的，那我们无限上纲到自较量。这显然会发生无法验证的问题。老师，这该怎么那个？还是就不要 自作自受过嘛？ 因为以前有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有提过说梦里面的境界是无记性。那事后再想起来之后，那又不是，就 一般来讲，梦是非量，这是瑜伽师，这是那个唯识宗的定义，啊，非量是定义。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为了这个特别的众生，那么佛菩萨可能会点化他一下，啊，给他个梦。我们以前讲二十论的时候有讲过，那个国王出家去跟那个尊者出家，是不是？尊者为了点化他，所以让他做梦，啊，让他去打仗，做梦打仗输了被抓到要杀头，那么来点化他。所以梦本身来讲是非量，但是在某些特殊状况之下，那么。 用这个做方便来点化某一些众生，那这是有的事情，因为经中有确实有记载这样的事情，但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做梦。与其做梦，不如好好的学习佛法。因为通常佛菩萨用梦来点化人，就是要他好好学习佛法，所以以这个梦为方便，劝导他要好好学习佛法，是这样子。 一样，这页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倒数第四行。具舍二十六云修有四种：一德修、习修、对治修、四除除显修。如是四法依何法立？这一段，宋曰：立德而修，德习二修，依善有为法，依有漏法立自修浅修。论曰：德习二修，依有为善，未来为德，现具二修，自浅二修，依有漏法。故有漏善具足四修，无漏有为，余有漏法。请问后面这个最后面这一句，他这是怎么推的？自浅二修，依有漏法，然后故有漏善具足四修，无漏有为。为什么这边有一个余有漏法？不太懂， 无漏有为跟余有漏法如次各具前后二修，就是无漏有为，如这个无漏有为跟余有漏法的次第，无漏有为就具有前面二修，余有漏法就具有后面二修。 OK， 好，在讲义十五第三页。第三，四正断等五门，第五行，第四个字，于正持测生与义中。刚才有解释这个持是平等嘛，后面又解释说令心平等安住。请问这平等是指时间上的吗？前后念的平等吗？还是？ 平等就是你现在前一念心和后念心都是在不颠倒的修习善法，就叫平等。如果前一念心在修习善法，后一念心就忘掉要修习善法了，就不平等了。所以他要你能够不颠倒的使你的心平等安住，而不退却，不断的修习善法。刹那刹那之间都是平等的修习善法，不颠倒的修习善法。 我刚才有少问到一个，那个讲义书第二页第六行，者都好即解脱道为八支，法师您刚才说的是八字。 是，应该是智，但是呢，原册书上打的是个知。 OK， 所以照原册书它是知，但这个知就是智的意思。 应该是知。好。我问一下上一次讲义，那讲义十四第十五页，您有解释到。在二十一相约四地门经别说解，下面第六行，答有彼苦地是四颠倒，常乐我尽所依处故，未除颠倒故偏知苦。法师上次解释的时候说，即偏知苦，后面即偏知苦，即偏知己，在讲这个偏知苦。说普地是阿赖耶识， 嗯哼， 极地是阿赖耶识的烦恼种子， 是。 这边怎么突然从这个角度？哎，不，因为我读的书比较少，所以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 哦，不是不是，我说是 这个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就是自教量就是这样讲。 对啊，论中就是这么写的。 Okay. 阿赖耶识就是一熟识嘛，我们得的果报是不是就是苦地？ 嗯， 是不是？ 是。 那你得到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由种子成熟得来的？ 起惑造业。 所以是不是种子为因得到这个艺术式的果报？ 种子是因缘。 所以种子是不是极地？ 嗯， 因为极地为因生苦地嘛。其实前后的两个解释是同样的，只是一个是从种子你得艺术式的这个角度来讲，另外一个从惑业苦的角度来讲，那是一样的。 那以前也有提过说，我们众生是感受不到阿赖耶识， 是众生感受不到阿赖耶识， 这句话也是自教量， 是。你感受得到吗？ 所以佛没说我们都 OK。 正得圣位的菩萨就可能知道，应该知道。所以在新义思想频道就有讲，说龙树菩萨他应该是知道有八识，但是他只说六识，是因为应众生的根基说六识，而不说八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法师有一个问题，第书啊，讲义书第四页，那个第四行，清安觉知以清安为字体。那这个清安，这句话等于 第几页？ 第四页，讲义书第四页，上面说的第四行。清安觉知以清安为自体，这句话等于说了等于没说嘛？那个清安来讲， 为什么说了等于没说呢？ 不相应刑法吗？那 清安觉知就是讲七觉知里头的清安觉知， 对， 它是以清安心所为自体。 这个心还是心所？ 对，清安是心所嘛？ 心所， 善心所里头的嘛？ 嗯，清安心所。那好，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心所，那。它呈现出来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一个感受，我们感受上清安的话，它通常是以什么样来表现？有些人可能说啊，身体不见了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身体不见不是清安，最主要清安的话就是你有堪能性，表现出来是你有堪能性，就是你修学很多东西本来没有堪能性，你得到清安以后，你的那个堪能性出现，那个清安，那么同时修定成就的时候，它会有清安感受出现。那你没有成就，所以你也不知道，我也没成就，修定没成就，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说清安是个心所。 那堪能性是怎么样去？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去讲堪能？ 就说你去爬山。 OK。 是吧？你年轻的时候爬山，很快就爬上去了，就你有堪能性。然后年纪大了，想要爬山，走两步就不行了， 没落， 就没有堪能性。那这就是堪能性，就你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多跟善法相应，我们对于求圣道就有堪能性。你心多跟恶法相应，跟烦恼相应，你对于求圣道就没有堪能性。 好，谢谢法师。 你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